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通过孙教授嘅帮助，终于得到毛尘珠下落嘅重要证据。孙教授虽然对凤凰胆、毛尘珠了解并唔多，但系毕竟掌握咗好多古代嘅加密信息，而且对历史档案有极深嘅研究。孙教授认为毛尘珠肯定系存在嘅，呢件神器对古代君主有住非凡嘅意义，象征住权力同兴盛，而且唔同嘅文化背景同地缘关系，使得对毛尘珠嘅理解亦各不相同。在棺材谱中发现的石盒玉兽，可以肯定地说是出自云南古田国。田国曾经是秦朝时下设的三个郡，秦末天下动荡，这地区就实行闭关锁国，自立为王，从中央政权脱离了出来，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又重新被平定。据记载，古田国有一部分人信奉巫神邪术，有些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田国，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这种草头天子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史书上对这位献王的记载只不过是只言片语。这些玉兽就是献王用来举行巫术的祭器。六尊红色的玉兽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天、地六个方向，每一尊都有它的名称和作用。献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需要服用一些祭患的药物，使其精神达到无意识的境界。同时六尊玉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面产生某种磁场，这样就可以同邪神图腾在精神意识层面上进行沟通。献王祭礼时候使用的玉兽要比棺材谱下面的这套大好多。我们在棺材谱下面发现的这一套应该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至于他是怎样落入棺材谱老掌鬼手中的，而老掌鬼又是怎样学会掌握这些邪法的，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是个盗墓贼，亦都可能他是献王手下巫师的后裔。至于这六尊红色玉兽，有可能是献王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毛尘珠实体化了，或者是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延伸。而且这位献王很可能见过真正的毛尘珠，甚至有可能他就是毛尘珠最后的一任主人。不过没有更多的资料，只能够暂时作出这种推断。我听了孙教授的分析，觉得十分有道理。只要还有一分的机会，我们就要做十分的努力。但是再询问孙教授，献王的墓大概葬在哪里，孙教授就一啲都唔知道了。献王墓本嚟就地处偏远，再加上献王本身精通易术，选嘅陵墓地点必定十分隐蔽，再隔咗咁多年可以揾到嘅概率都十分渺茫。另外孙教授仲嘱咐我哋唔好去盗墓，尽量要諗啲其他嘅办法，解决问题嘅途径好多，而家科学咁发达，可以用科技的手段解决问题就最好，不要对毛尘珠过于执着。毕竟古人的价值观并不完善，对大自然理解得不深，风雨雷电都会被古人当作神仙显灵，其中有很多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并且承诺只要他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即刻就会来通知我们。我满口的答应对孙教授说，你即管放心，我哋点会去盗墓呢？再讲呢，就算想去都揾唔到啦。孙教授岌头讲， 咁就好啦。我呢世人最憎嘅就係嗰啲盗墓嘅，就係嗰啲盗墓啦。虽然考古同盗墓有相通嘅地方，但係盗墓对文物嘅损坏程度太严重啦。国家同民族啊。 我最驚就係孙教授说教㗎喇。佢令我諗起小学时候政教处嘅班主任，喐唔喐就上纲上线，喐唔喐就将简单嘅事情複雜化，喐唔喐就上升到某种只能够仰望嘅高度。我一听呢一种板起面讲嘅大道理，就全身唔自在㗎喇。孙教授可以讲嘅情报基本上都已经讲晒，剩低再讲嘅就係废话啦。於是对孙教授再三表示感谢，同杨雪莉起身告辞。临走嘅时候将嗰张玉兽嘅照片要咗过嚟。孙教授由于要赶返去石碑店继续开展工作，就冇返去县城招待所。於是我哋告别之后就自己走咗啦。我同杨雪莉返咗县城招待所，见盲佬正喺门口帮人算命，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盲佬对这个女人讲了： 哎呀不得了啊，这位奶奶原来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因为在天上住到厌先转世下凡到人间来玩下，现在要回天庭了，所以先患上这种不治之症。不出三个月啊，只要听到天上的仙乐，就是你起驾回宫的时辰啦。 那个女人就喊住问： 哎呀老神仙啊，你讲我呢个病有冇得医啊？我呢就唔舍得我屋企个衰老，我唔想同玉皇大帝过日子㗎，我同佢冇感情。再讲啦，我屋企里头仲有两个仔女啊。 盲佬显得好为难，对那个女人讲： 娘娘你唔想回宫都唔係冇办法，只係老夫。 呢个女人不停咁掹住盲佬，猛咁向盲佬手里头塞咗张10蚊钞票，要盲佬帮自己諗个办法再活多50-60年。盲佬用手摸咗摸钞票，知道係10蚊嚟嘅，即刻就好严肃咁讲： 哑巴，老夫就豁出去啦，替你同玉皇大帝通融下，反正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叫玉帝多等你2-3个月，你就响凡间住多几十年。不过呢就苦咗玉皇大帝啦，你係有所不知呀，佢諗你呀都諗到茶饭不思。上次我见到佢嘅时候发现足足瘦咗2圈，都冇心思处理国家大事啦。日日盼星星盼月亮咁盼住你返去呀。 我担心盲佬吹到冇晒谱呀，一阵间呢个女人个男人再嚟搵麻烦，讲佢挑拨人哋夫妻感情咁就衰啦。於是喺旁边叫盲佬去食堂食饭。盲佬见我哋返咗嚟，就快啲将钱袋落袋，2-3句就将个女人打发走咗。然后我掹住佢条竹将佢拉咗入食堂。我哋准备食完晏就返西安，然后再返北京。我杨雪莉同埋盲佬坐埋一围。杨雪莉心事好重，乜嘢都食唔落。我一边食一边睇嗰张玉兽嘅照片。目前全部嘅线索都断晒，只係剩低呢啲。眼球好似无尘珠嘅红色玉兽，睇嚟下一步只有去云南献王墓啦。运气好嘅话可以将无尘珠倒出嚟。最唔好彩呀，都可以搵返一啲相关嘅线索。不过最难嘅是点先可以找到这座献王墓呢？只是知道大概在云南境内澜沧江畔，澜沧江就长了，总冇可能1公里1公里咁挨住找的。 杨处你就问我啦。 你唔系经常自吹自擂，讲自己精通分金定月嘅咩？呢种小事情肯定就难唔到你啦。你去到江边，抬高头睇下天上嘅星星，咁咪揾到咯。呢句话咪你经常讲嘅。 我苦笑住讲啦。哎呀，我大小姐啊，边有咁简单啊？分金定月只能够响一马平川、冇地脉起伏嘅地区先起作用。嗰、那个地方，我响云南前线打仗嘅时候去过，山地高原占咗整个云南面积嘅90%以上。云南有三大水系，除咗金沙江、怒江之外，就系澜沧江啦。从北到南，贯穿全省，而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北发于横断山脉，山脉枝干多到数唔清。我哋如果冇具体嘅目标，就算有风水秘术啊，恐怕100年都未必揾到啊。 咁啊，真系少见啦。你都识讲呢一种泄气嘅说话，睇嚟呢次咧真系难啦。 我咧就冇泄气嘅。我觉得我哋依家嘅状况啊，可以概括成有信心而冇把握。信心啊，永远都足够嘅，但系依家把握一啲都冇。大海捞针嘅事从何做起呢？我哋可以翻北京先，大家商量下，尽可能揾多啲情报，哪怕只有30%嘅把握，都总好过俾10%都冇好啊！盲佬突然插口讲啦。 两位贵人，听你哋咁讲，莫非你哋系想去云南倒斗？老夫劝你哋，仲系趁早死咗呢条心呢。想当年老夫一众卸岭历事，为咗图谋呢笔天大嘅富贵，于是想去云南倒献王嘅斗，结果冇谂到嗰个地方凶险重重。无端端咁截咗6条人命，只有老夫凭住一身嘅真功夫先侥幸走甩。我呢对招子就系咁留咗响云南啦。依家谂翻起身，仲心有余悸啊！ 盲佬平平常常嘅几句话，听响我耳里头，就好似平地里头响咗一声惊雷咁。我一下就将食响嘴里头嘅饭菜喷晒响盲佬嘅面度，我问啦： 你啱啱讲咩话？你去云南揾个献王冇？ 你如果顺口雌黄，够胆有半句虚言，我哋就将你劈低，唔带你去北京。盲佬抹咗下块面就讲啦： 老夫系咩人啊？点会口出虚言呢？老夫曾经响云南李家山倒过田王嘅斗。不过去到就迟咗啲，斗里头嘅名气都俾前人攞晒。嗰座墓里头除咗一段人嘅大髀骨之外，就只係剩低半张人皮做嘅古田国地图。但係字迹都已经好模糊。老夫一贯贼不走空，呢啲不义之财点会有不取之理呢？于是顺手牵羊就射咗出嚟。后嚟向苏州请咗当地嘅一位修补古字画嘅巧手匠人，用冰燥拆咗16片，终于将呢一张人皮地图修复到完好如初。点知唔睇又自可，一睇原嚟呢幅图中嘅画竟然系献王墓穴嘅位置。 献王带住一批国民从田国中分离出嚟，远远咁迁移到深山里头避世而居。田王墓中又点会有献王墓嘅地图呢？你唔好呃我哋啊！ 老夫当然系言之有物啦。呢两个国家原本就系一家，据说献王选嘅系处风水宝地。死后葬喺嗰度，嗰个地方有好特殊嘅环境，永远都唔可能俾人倒斗。你諗下， 唐中汉武都是何等的英雄，生前震慑四方，死后亦免不了被人倒了斗，尸骸惨遭践踏。自古皇家对死后之事极为睇重，最怕就是被人倒斗。献王死后，他手下的人就分崩离析，有人想重新回归故国，于是就将献王墓的位置画了幅画，呈给田王，声称亦可以为田王选到这样的宝穴。这些事情就记载在这张人皮地图的背面。不过看来后来没有选到这种宝穴，如果不是，老夫又怎会将这张人皮地图倒出来呢？ 盲佬从怀里头拿出一包嘢来，打开，好明显就是那张皮制的古代地图，虽然已经经过修复，但是仍然十分模糊，不过途中山川河流都依稀可辨。 不是老夫吓你们两个，这幅图跟随了老夫多年，平时从不示人，今日见你们不相信，先拿出来给你们看下。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你看这幅图中的松谷，有一块空白的地方，那里有好多古怪的地方，真是好像龙潭虎穴那样，任你三头六臂金刚罗汉转世，入了松谷亦都只是有去无回。 一边讲，盲佬一边将自己副盲公镜剥了下来。我同杨雪莉望住佢块面，心里头都打咗个突。只见盲佬嘅眼眶深深咁凹陷落去，从内而外全部都系暗红色嘅疤痕，就好似系老树枯萎嘅经脉从眼窝里头生咗出嚟。原来盲佬呢对眼系俾人将眼球挖咗出嚟，连眼皮都俾人剥咗一部分。盲佬将盲公镜戴返，长叹咗一啖气，对我同杨雪莉讲： 唉，过去咗咁多年，往事虽然好似过眼云烟，但係依然历历在目。嗰次係老夫最后一次去赌斗，我仲记得清清楚楚咩叫做触目惊心。嗰啲就叫做触目惊心啦。 我知道虽然盲佬平时讲嘢冇句真，靠把口就搵饭食，但係佢讲当年去到献王墓嘅经历多数唔会系假嘅。毕竟呢啲事情唔系边个都知道嘅。不过响松谷深处嘅献王墓究竟有冇盲佬讲得咁厉害呢，就值得推敲啦。我就从嚟未听讲过永远唔可以被倒斗嘅风水宝穴。但係諗起孙教授讲咗一啲讯息俾我哋知。献王行事诡秘，崇敬邪神，又会异术。睇嚟都唔係一般嘅人物啦。这个棺材铺嘅掌柜用人尸嚟养鱼，以求延年益寿。呢种法子就係从几千年前献王嗰度传落嚟嘅。由此可见，当年献王行事之阴邪凶恶，唔系常人可以想象得到嘅。杨雪莉想从侧面多了解一啲献王墓嘅情况，于是对盲佬约莫讲咗一啲我哋喺棺材堡下边发现嗰个流缸装人尸养鱼嘅事，并且将孙教授嘅推断讲咗，讲好有可能啊，系从云南献王墓嗰度遗留落嚟嘅古老邪术。盲佬听完，冷冷咁哼咗一声，握住山羊须啊讲啦： 呢个孙教授系什么料子啊？教授教授，越教啊越瘦，将啲秀才教成瘦佬啦，睇嚟都系老匹夫一个。 呢条木薯知个屁咩？不知这本不为过，但系唔知又要扮识，咁就系误人子弟啦。 我问盲佬啦，你呢句话咩意思啊？唔通孙教授讲得唔啱？ 据老夫所知，先王嘅邪术得自于南方而地，最早发源于依家嘅缅甸，系最古老嘅虫术。虫术同蛊毒、降头并列为田南三大邪法。依家虫术已经失传咗好耐，蛊毒、降头响云南山区、南洋、泰国、老挝等地都仲有人识用，不过早已式微，只系剩低啲小门小法啦。 我问盲佬啦，按你咁讲，原嚟棺材铺老掌柜用铁链吊住铁缸，响里头用死尸将鱼喂大，系虫术嘅一种。佢咁做有咩意义呢？盲佬笑住讲啦， 老夫依家都就快成咗你个顾问啦，也罢，索性一次性讲俾你知啦。当年老夫同六个同行到云南深山去倒斗，为咗安全起见，事先多方走访，从一啲寨嘅老人口中多多少少咁了解咗一啲。你哋所讲嘅怪缸的确系虫术嘅一种，将个生人浸死响缸中，呢、这个无必要系个生人，入水之前死咗就冇用啦。缸上嘅花纹叫做撼魂符，传说可以等人死后，灵魂留响血肉之中，唔可以解脱。真是十分狠毒无比，水中的小鱼从缸体孔洞中游入去，吃那些被水浸泡到烂的死人肉，死者的怨魂亦就被鱼分食了，不用几耐就被啲鱼食到一干二净，只是剩下一副白骨。而那些吃了死人肉的鱼生得好快，十几日就可以生到三尺，用呢种鱼嚟煮汤，滋味鲜美无比。天下间再都冇比呢种鱼汤更加美味嘅美食啦。 我正喺度食饭，越听就越核突，于是放低筷子唔食啦。我对盲佬讲：呢种鲜鱼汤味道咁超群绝伦，你肯定亲口饮过啦。唔系点会咁清楚啫？盲佬啊，依咗下嘴， 老夫冇咁嘅福分，饮咗呢啲神仙汤，边度仲活得到三日呢？缸中嘅鱼养成之后，就已经唔系鱼啦，而系叫做虫。呢种虫就系将冤死嘅亡灵作为毒药，杀人于无形之中。饮咗鱼汤被害死嘅人，全身冇任何中毒嘅迹象，临死嘅时候仲保持住一丝微笑，就好似喺度回味紧鲜美嘅鱼汤咁。 杨雪莉喺旁边听到皱晒眉头，原嚟棺材铺嘅传说都系来源于呢一种邪术之上。呢位黑心嘅掌柜，有咗呢种害人嘅阴招，只要棺材卖唔出去，就用虫术害人性命。睇嚟识得呢套邪术嘅献王，亦唔系咩善类啦。 呢、这个棺材铺嘅掌柜，只不过系一介村夫，虽然识得呢套虫术，佢嘅手段只不过系皮毛而已，又点能够同献王相提并论呢？所以老夫劝你哋两位尽早打消去云南倒斗嘅念头，老夫就系前车之鉴啦。 杨雪莉点肯相信盲佬危言耸听呢？ 继续追问盲佬：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当年去云南揾献王墓嘅经过？如果你讲嘅话有价值，我可以考虑叫老虎送件名器俾你。 盲佬听完好严肃咁讲： 老夫岂是贪图名器之人呢？不过亦难得你有呢一份孝心，老夫当然唔可以拒人千里之外呢。讲起当年嘅恨事，唉，咁真係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啊。 原来啊，当年盲佬响苏州城中搵匠人修复咗人皮地图，马上仔细验证，得知呢一幅系记录献王墓位置嘅地图，心中非常欢喜。先前盲佬连续倒多几个斗都冇咩收获，呢、这个献王毕竟系古田王嘅一代国君，虽然系南疆小国，但系佢墓中嘅名气亦应该唔少。于是盲佬召集咗几名相熟嘅卸岭力士，呢一批盗墓贼遇到大墓都系集体行动，盗大墓嘅手段，无论系摸金发丘定系搬山卸岭，亦无外乎就系呢几种：喇叭爆破式，用大铲大锄，或者系用炸弹破坏封土堆同墓墙，直接将地宫挖出嚟，咁就系最笨嘅一种办法。再唔系嘅呢，就系切虚位，从墓室下面打个盗洞入去，咁要求盗墓者下手比较准，角度如果稍有偏离都挖唔入去。盲佬早年就系专挖南方嘅墓，佢哋呢批人唔识得风水秘术，只系可以揾到啲有远志记载嘅地方，或者系揾嗰啲有石碑、封土堆残迹嘅古墓。呢次有咗人皮地图作为线索，呢批人经过商量，觉得呢单嘢做得过，讲唔定就系单天大嘅富贵，于是决定倾巢出动去掘献王墓啦。据呢批人中最有经验嘅老盗墓贼分析，献王墓嘅规模唔会太大，因为佢哋毕竟系国力有限。按照人皮地图中所绘，应该是在一条山谷之中，以自然的形势为依托，在洞穴中建造陵墓。当时的田国仿照汉制，王葬于墓中，必有铜车马仪仗，护军百器图勇，员工中两国三官成殓，上设天门，下设神道，六四为墓，原有108粒珠，四周又列六玉三鼎，真系瘦死嘅骆驼都比马大，绝对可以断定献王墓中肯定有唔少好嘢。人皮地图虽然年深日久，有啲地方模糊不清，但系仍然可以辨认出献王墓嘅位置。澜沧江有一条叫蛇河嘅支流，由于佢形状弯曲似蛇，故此而得名。蛇河绕个大雪山，呢一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正式嘅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3300几米。蛇河辗转流入咗崇山峻岭之中，形成咗一条溪谷，地势极低。由于呢一条溪谷终年水雾不散，谷中有多生昆虫，所以溪谷又被当地人称为松谷。松谷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过咗大雪山，前边一段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色彩艳丽嘅大蝴蝶。然而中间一段经常出现白色嘅瘴气，终年不散，中到嘅即刻就死，人唔可以进入。有传说讲呢啲白色嘅瘴气妖墓系献王所设镇守陵墓嘅重云，环绕响王墓周围，除非有大雨山风使妖魂离散，唔系冇人能够入到去。 人皮地图上的这一片空白的白圈就代表了这些妖物了。再往深处就是一条巨大的瀑布，风水中所讲的水龙就是指瀑布。天王的墓道入口就是在水龙的龙眼位置。人皮地图背面有详细的记载，讲这个月眼是献王手下大巫师所选，名为水龙魂，缠绕月心的迷蒙水气所形成的迷惘湿润圆环，因为它朦胧到好像日月的云环，所以就叫做云。隐隐微微，恍恍惚惚，粗体有形，细体无形，乃生气凝聚灵光现露之处。这个位置之好，真是无出其右，葬于其中，生气不泄，水翳不侵。献王墓的风水形势更加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永远不可能被人倒斗，没人能够入去。这种自信恐怕天下间再都没有第二个人。那里的情况具体是怎个样，盲佬就讲不出来了。盲佬他们这伙人当时财迷心窍，知道献王墓极不好倒，但是仍然决定要喐手。雇了一位当地的白族向导，冒险越过雪山进入溪谷，在松谷边缘守候了十几日，终于碰到了一次阴云翻滚倾盆大雨的时机。四周围的白色重云都被山风吹散，盲佬他们非常兴奋，终于找到机会了。为了赶在风雨过后冲过这条死亡地带，于是搏命地向前边跑。点知啱啱行咗一半，风雨突然间停晒，阴云被风吹散，风停咗，太阳照咗落嚟，四周围立即缓缓咁升出淡淡嘅白雾。呢班人向前跑又唔系，向后退又唔系，当时系乱晒阵脚，纷纷四散逃命。溪谷中嘅瘴气生得好快，一旦吸入体内，立即就会致命。盲佬恃住后生嘅时候练过几年轻功，闭住呼吸，迈开双腿又向外跑，总算系俾佢跑咗出嚟，但系对眼就被毒瘴毁咗啦。好彩喺谷口等候佢哋嘅白族向导发现咗昏迷嘅盲佬，于是当机立断，将盲佬嘅两只眼球夹硬咁挖咗出嚟。咁先冇俾毒气进入心脉，使佢侥幸咁活咗落嚟。我同杨雪莉听咗盲佬嘅叙述，觉得盲佬呢伙人失手死响松谷，系因为佢哋呢啲人缺少必要嘅准备。只要有相应嘅预防措施，突破呢啲毒气并唔算系太难嘅。讲咩入去之后有去无回，未免就夸大其词啦。杨雪莉讲啦，咁浓嘅瘴气确实十分罕见，有可能系特殊嘅地理环境，使到溪谷中生长住某种特殊嘅植物。谷中环境闭塞，同空气产生咗某种化学作用，戴住防毒面具或者用相应嘅药物就可以唔受影响。唔见得就系咩无从邪术嘅。 非也非也，切不可以睇小松谷中嘅献王墓啊！呢、这个只系响外围，里面好多年都冇生人入过去。呢啲瘴气里头嘅世界系点嘅样？你哋可以睇下呢副人皮地图背面系点样描述嘅。 杨雪莉展开人皮地图，同我一齐睇。只见地图背后有唔少文字同图画，响王墓嘅四周围，另外有四处陪葬坑，仲有几位近臣嘅陪领。谂唔到呢个小小嘅南疆草头天子排场仲真系唔细啊！其中有一段记载住献王生前引用天机对自己墓穴嘅形容：王衣 奔于水龙云中，尸解升仙，龙云无形，若非天崩，殊难为外人所破。我自言自语咁讲，如果唔系天跌落嚟，就永远唔会有人入到黄母。天空崩塌，系唔系讲有天上流星坠落落嚟呢？定系另有所指呢？唔通讲只有等到某一特定嘅时机，先可能进入黄母？盲佬摇头讲啦， 都唔系。凭老夫咁大智大慧，咁多年嚟都冇搞明白天崩所指嘅系乜。呢位献王响生前不尊王道，信奉邪神，屠害生灵。佢嘅墓迟早都会俾人盗，不过可能系天时未到，难以成事。恐怕献王生前亦知道自己嘅王墓虽然隐蔽，但系迟早都会被倒斗嘅睇啱，所以揀咗一块绝地，唔单止谷中险恶异常，可能响墓室中有更加厉害嘅机关。当年老夫年轻气盛，只系见到嗰啲天大嘅富贵就落手，点知就吃咗大亏，所以良言相劝，献王墓不去也罢啦。 我哋主意已定，呢趟云南系去硬噶啦，而且其中嘅详情仲要去到蛇河松谷之中，亲眼睇下先有分晓。只系听盲佬嘅一面之词，实在系难以服人嘅。杨雪莉将盲佬嘅人皮地图买咗落嚟，然后我哋执拾好嘢翻去北京，准备同肥仔汇合之后，就一齐南下去云南。我哋准备将嗰座传到神乎其神、建响龙云之中嘅献王墓倒咗佢。三人此去云南，一路险恶、诡异、超越常识。无尘珠系咪真系藏响献王墓里头呢？天崩地裂、龙云荒破，到底系唔系传说呢？孙教授掌握嘅图言，到底蕴藏住点样嘅天机呢？呢所有嘅一切，将响《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之中，同大家一一揭晓。